请翻到课本的第14页。上次讲到了这个，解释这个一切苦难。一切苦难的话呢，就解释一切苦。那解释这一切苦呢，我们就用这个讲义12来解释这一切苦。那么这一切苦呢，分成8种啊。第一种是依止处苦啊，第二种是事法处，那么第三种呢是威仪处苦，第四种是设法处苦啊。上次呢，这4种呢，我们都解释过了。那么今天呢，从第5种啊，起行处苦讲起。所以看讲义12:5，起行处苦者，这第5种苦呢是起行处苦。当知此苦略有7种，啊，这种起行处苦呢分成7种。那个顺治皇帝，他那个赞僧诗啊，有讲到说，口中吃的清和味，身上常穿百衲衣，五湖四海为上客，皆因素食种菩提。听这个话的话，就是我们出家人很轻松啊，这个五湖四海为上客。却不知道出家人要起行呢是有苦的，所以叫起行处苦。那么第一种起行处苦呢，依者自是毁行，剃须发等，弃舍世俗诸相好故。第一种起行处苦呢是要毁行，自是毁行啊。什么叫自是毁行呢？这就是出家了。那么出家了以后呢，要表示跟在家人不一样啊，表示跟在家人不一样。所以呢，自是就是呢自己下定决心啊，要毁弃这个在家人的形象啊，叫做自是毁行。那么怎么毁行呢？啊，剃须发等啊。那么在家人要留发须须啊，觉得这个是庄严的相貌。那么出家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须发剃除啊，把世间的这个庄严相貌呢毁弃掉啊。所以说剃须发等，弃舍世俗诸相好故。那么就将这个世间人呢觉得的各种的庄严相呢都要弃舍啊。那么外行呢是弃舍了这个世俗的诸相好故。那么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的出家人呢，这个内心的思想也要改变，啊，出了家以后不再是在家人了，所以这个思想要改变，这个是自是毁行。好，二者自是毁色，受持改变坏色依故，啊，第二种起行处苦是毁色。自是毁色，就是自己下定决心出家了以后呢，要毁弃这个美色，不要再被美色所系缚住了。受持改变坏色依故，受持就是穿着的意思。出家以后呢，就要穿着这个颜色变坏的衣服，在家人喜欢的这种颜色的衣服呢，出家人不再穿了，放弃这个在家人华丽美丽的衣服，这个是呢自是毁色。有时候有些出家人呢还要抹油擦粉啊，这个就比较过分了。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这2002年的时候，师父带我跟另外2位比丘还有一个沙弥啊回台湾来。那么我们5个人呢在机场，然后通关的时候 啊，就四个比丘一个沙弥。通关的时候呢，到关卡那边，我们四个比丘要走过去呢，那个他就叫我们过去了，那沙弥就留下来了。然后呢，那沙弥不会讲英文，那师父就说：“哎，你去帮他一下忙。”那我就去帮他翻译。那他就问他很多问题。那我就问那个移民官说：“哎，你为什么把他留下来？我们五个人嘛，为什么把他留下来？”他说：“哦，他看起来不太一样，跟你们不一样。”好，然后呢，我们就过了以后，就搭飞机到了洛杉矶。到洛杉矶以后呢，又经过关卡，啊，五个人过去，哎，他又被留下来。那师父说：“你去帮他翻译。”然后我去，我就问那个移民官，我说：“为什么又是找他？”移民官说：“哦，他看来跟你们不太一样。”就说你出家久了以后，啊，因为在这个大家住在一起嘛，这个熏陶，你就有一个出家人的形象出来，那个风范出来。那你刚刚在家人出家的时候呢？看起来不太一样，因为他的行为还有那个在家人的味道，所以五个人走在一起，他就觉得这个人最有嫌疑，就把他留下来来盘问。好，三者禁止云为皆不纵任，游摄世间一切行住自今摄故，这个是第三种起行处故。禁止云为皆不纵任，啊，禁就是动的行为，啊，止呢是静的行为，云呢就是说话，啊，为就是做事了，哎，就是说呢，出家了以后呢，要使自己的行为呢都要合于戒律的规范，啊，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戒律，你要使自己的行为合戒律的规范，不要放纵自己的行为，啊，任意而行。这个叫做禁止云为皆不纵任，游摄世间，啊，经历这世间的各种事情呢，一切行住自今摄故，啊，一切行住就是一切的行为举止呢自今摄故，啊，今是恭敬谨慎的意思，啊，就是这一切的行为举止呢都要非常恭敬谨慎的摄持自己的 身心而不放纵自己的行为，这是第三项起行处苦。四者依他活命，舍伤农等世间事业，从他所得而存计故。第四种起行处苦呢，是依他活命，就是这个出家人呢，我们自己是不从事生产的，依赖这个居士他人的施舍而维持生命。那么舍伤农等世间事业，啊，因为出家人要修学圣道，所以没有时间去从事生产，啊，所以就弃舍了这个商业农业，啊，等等的世间事业，啊，那么世间的正当的事业呢都弃舍了，那么不合理的邪命呢当然也是要弃舍掉，啊，那么不是生产怎么生存呢？从他所得而存计故，啊，就是从他人呢祈求施舍所得的物品而维持生存，啊，那么这个呢就要向人开口了，那么向人开口也是苦，那么修所成地呢在这个随顺资粮圆满里头，啊，声闻地里头讲到，声闻地里头也说呢他所哀悯，啊，这个都是依靠正信的居士呢，啊，布施这个四衣，啊，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而求自活，所以呢求取这四种东西而活呢而生存呢是属于尽命而活，啊，这个是可以的。那么邪命而活呢就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出家人呢就第一个不应该去什么呢，不应该去种植田园喝喝汤药以求衣食，啊，不可以做这一方面的事情。那么第二种邪命呢就是仰观星宿日月，啊，来推算各种事情，替别人做这种服务呢来求得衣食呢，这也是不可以的，也算邪命。那么第三种呢邪命是什么呢，就是取媚豪士，啊， 只是替这个有权势的人做事情，通识四方啊，替他去传话啊，巧言多求啊，去谄媚他啊，去求得一些东西，用这个来活命呢也是不可以的啊。第四种邪命呢，就是学咒术了啊，然后呢去卜算吉凶啊，以求自活，替人看风水啊，替人消灾解难，这个都算是什么邪命啊，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乞食是可以的，但是乞食的时候呢是求四医，而不是求别的东西。好，下面会讲到这个第五项。五者禁受从他求衣服等，与所获得非法真财，酒所筑基不受用故。这是第五种起行处苦。禁受从他求衣服等，禁受呢就是从你出家的时候这一刻开始到你这一生生命结束啊，如果中间你没有还俗的话呢，那么这个禁你的这一个寿命呢称为禁寿。那么在这段时间呢，从他求衣服等啊，就是从他求取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这四事啊，这个等就是另外三件事。与所获得非法真财啊，当我们去向人求取的时候呢，有的施主呢他布施的如果不是这四件事情的话啊，他给你一些珍贵的财物，那么都属于非法真财啊，不应该收受使用。那现在有一些呢就是出家人呢收集古董啊，这个也是不合法的。酒所主机啊，如果你获得的这个事是过量了啊，得到太多了，那么也不应该储存起来再受用，不应该去储存起来再受用，不受用故。好，只有合法的四事供养才受用，其他的呢皆不接受使用。做出家人真是不容易。六者禁受遮止人间诸欲，离非犯恨淫欲法故。好，这是第六种起行处苦啊，禁受遮止人间诸欲啊，出家了以后呢就禁止在享用啊人世间的各种的爱欲，离非犯恨淫欲法故。犯恨呢就是指这个梵天啊，梵天在色界天，那么在色界天的话呢他就已经断掉了啊欲界的贪欲了，所以在梵天是没有淫欲法的，所以说呢是断除淫欲法，是犯恨。那么非犯恨呢就是指这个淫欲法了，在欲界欲中呢这个淫欲法的力量呢是最强大的，是最强大的。所以 举这个淫欲法呢就代表人间的所有诸欲，要远离淫欲法呢也就是要远离诸欲的意思。那么这个呢也不容易做到，也不容易做到。七者禁受遮止人间嬉戏，舍离观听歌舞笑戏娼妓等故，即离与己亲友同邻笑戏欢愉嬉从等故。这个是第七种起行处苦。禁受遮止人间嬉戏，就是出家了以后呢就禁止在享受人间的嬉戏啊，什么是人间嬉戏呢？舍离观听歌舞笑戏娼妓等故。观呢就是用眼睛去看啊，听呢是用耳朵去闻，举观听呢就代表呢要舍弃六根享用欲尘啊，所以不是说观听你说哦我不可以去听不可以去看，那么我可以吃啊，可以去闻啊，这个就不行。歌舞啊，歌舞就是唱歌跳舞了，笑戏笑闹游戏娼妓等故啊，陪你喝酒玩乐的人呢就是娼妓啊，这些娱乐都要舍离。即离与己亲友同邻笑戏欢愉嬉从等故 亲友呢就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同龄呢就是年纪相仿啊，一起长大的那个朋友同学。那个杜甫的诗里都讲，同学少年多不见，五陵裘马自轻肥。等到呢这些同学长大了以后呢，大家出去拼，出去什么奋斗，到了功成名就以后呢，开同学会，大家见了面以后要怎么样呢？都要吹吹牛，对吧？都要回忆一下以前的往事，都要比一比谁比较厉害。所以见面以后呢，就容易怎么样？言不及义，所以呢，容易笑闹嬉戏，心中会感觉快乐，所以要远离。那么惜从呢，就是结伴同游，这些事呢也要舍离。如是等类，因乞求行所有艰辛所生重苦，菩萨一切皆能忍受，不由此缘精进懈废，如是名为菩萨忍受乞行处苦。这些由乞求行所生的重苦呢，菩萨都能忍受，不会因为受了这些苦呢而怠惰荒废，不再精进，这个是菩萨乞行处苦，忍受乞行处苦。六，勤取处苦者，为诸菩萨勤修善品，取劳因缘，发生种种身心疲恼，系能忍受，不由此缘精进懈废，如是名为菩萨忍受勤取处苦。第六种苦呢，是勤取处苦，由精进修行而所生的辛苦。为诸菩萨勤修善品，取劳因缘。善品呢，就是各种的善法，修习各种善法呢，能够增长善根。所以菩萨呢，发了菩提心以后呢，就要精进的努力修学各种善法。那么修学这些善法的时候呢，也会升起各种的辛苦跟各种的劳倦，发生种种身心疲恼，系能忍受。那么由修学善法升起的这些辛苦劳倦为因缘呢，在身体上呢就升起了疲劳，在心中有时候会升起烦恼，这些呢菩萨都能忍受，不由此缘精进懈废，不会因此呢而懈怠荒废修学圣道，度化有情，如是名为菩萨忍受勤取处苦。这个就是呢菩萨能忍受精进修行所生的辛苦，这是第六种苦。七，利他处苦者，为诸菩萨修十一种利有情业，如前应知，由彼所生种种忧苦，菩萨一切皆能忍受，不由此缘精进懈废，如是名为菩萨忍受利他处苦。那么第七种苦呢，是利他处苦，就是菩萨利益有情的时候呢所生的忧苦。为诸菩萨修十一种利有情业，如前应知。那么呢，有十一种利有情业，就是饶益有情戒里头有十一种戒，它是利益有情的。那么在《瑜伽师地论》第四十卷戒品中有讲解，所以说如前应知。那么我们在这边呢，先不讲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参考第四十卷的戒品。由彼所生种种忧苦，菩萨一切皆能忍受。那么由这十一种饶益有情的事业呢，而升起的身心忧苦呢，菩萨都能忍受。不由此缘精进懈废，不会由于身心忧苦就不精进而懈怠，如是名为菩萨忍受利他处苦。这个就是呢菩萨忍受利益有情的辛苦，这是第七种苦。八，所作处苦者，为诸菩萨或是出家，便有淫为衣钵等业；或是在家，便有舞蹈、商贾、淫农、侍王等业，由此发生种种情苦，菩萨一切都能忍受，不由此缘精进懈废， 如是名为菩萨忍受所作处苦。这第八种苦呢，是所作处苦，为诸菩萨或是出家，便有淫为衣钵等业。布袋和尚说，衣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好像出家人很潇洒，但是出家菩萨呢，也不是只是在修圣道而已，什么事都不做，不是这样子。因为什么？出家人还要照顾自己的衣钵，要照顾自己的衣钵，衣服不够了要怎么样呢？要去祈求，祈求不到你就到那个什么坟场，有死人便埋死那个坟场去找布，死人穿的那个衣服把它拿下来。找到了这个布呢，有时候上面有血迹啊，这些东西你要清洗，清洗完以后呢，这个布呢，在家人多用白布，那么呢，出家人是不可以穿白色的，所以要给它染色。那么染色以后，这个布呢，大小不一样，要给它裁剪，裁剪以后要缝补，然后呢，要合乎戒律，做成三衣要合乎戒律。那你衣服做好了以后呢，你每天还要带到身边，什么时候穿五衣，什么时候穿七衣，什么时候穿九衣，都有规定，你要按照各种规定来穿这个衣服。那有的衣不穿的时候，你就要带到身边，防止它遗失，防止遗失。那么呢，钵也是一样，你有了钵以后，你要去乞讨，然后呢，别人给你东西吃完了以后，你要把钵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以后呢，要把钵拿去晒干，不要让它发霉，要把它晒干。那么在晒干的时候呢，还要小心防止它破裂，怕被别人撞到，还要防止怕什么被偷走，要防遗失。所以呢，出家人呢，这个衣钵很重要，你出家的时候自己要备三衣一钵，要做这些事情。那么等呢，就是指这个卧具跟随身的杂物，出家人呢还要有针线，你身上要带针线，衣服破的时候随时缝补，还要小神床，你需要休息的时候你可以用。那这些东西呢都要经营照顾，在经营照顾中呢就会有苦，你衣服被偷了，你的钵被偷了，你就会觉得苦，你去祈求的时候被别人侮辱了，这也是有苦的。所以呢，为了这些东西呢也要经营，他就会有苦。或是在家，便有舞蹈、商贾、吟咏、侍王等业。那么在家的菩萨呢，就必须经营事业以求活命。舞蹈是合法的意思，不颠倒，要合于国法，要合于佛法，这才是不颠倒。商贾呢，就是做这个买卖的生意，吟咏呢，就是吟作农业。侍王呢，就是做这个公务员官僚，在政府做事等等这种职业由此发生种种情苦在做事经营事业的时候呢，会有各式各样的心情劳苦做老板的也辛苦，要什么？要周转，要经营那么做员工的也辛苦老板做的觉得你做的不满意，会盯你会讲你，你也辛苦。那么菩萨呢，一切都能忍受在家菩萨、出家菩萨呢，这些都能忍受这些苦不由此缘精进懈废不会因为这些辛苦呢而荒废懈怠我今天出去上班回来太累了，加班太累了，那么晚上呢功课就不做了菩萨不是这样子，他还是精进，要把它完成每日的功课。如是名为菩萨忍受所作处苦这个就是呢菩萨的所作处苦菩萨要忍受。那么这以上呢就是八种一切苦。又诸菩萨虽处众苦，而于无上正等菩提未正勤修，能正勤修，以正勤修能无退转，常勤修习，无变异意，无杂染心。那么这也是说明呢菩萨能忍受一切苦所得的功德。 又诸菩萨虽处众苦，虽然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会碰触到以上的八种苦，而于无上正等菩提，未正勤修，能正勤修，已正勤修，达不退转。但是菩萨碰到这些苦呢，他不会退却，不会懈怠，不会荒废修行，他仍然精进的学习无上正等菩提，未正勤修，能正勤修。对于过去未能正确精进学习的法呢，那么菩萨经过精进修习以后呢，能够修正自己，而能正确的学习无上菩提，以正勤修，达不退转。对于已经能够正确修习的法呢，更能够达到不退转的程度，继续的勤修，让它达到不退转的程度。常勤修习，无变异意，无杂染心。只要持续不断的精进修习呢，菩萨的心就跟这个正法相应，虽然有种种苦，但是呢，菩萨的心呢也不会改变退趋，这个叫做无变异意。那么因为心中呢跟正念相应呢，所以呢心中没有什么烦恼杂染，所以是无杂染心，就是因为心跟正法相应的缘故。这是说明菩萨的一切苦，就这个一切苦呢就讲完了。那我们看这个批寻记的第14页倒数第四行，六波罗蜜多及四摄士，于中各有三难行事，名一切难。一切师地论中呢，讲解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就是禁律、智慧，这个六波罗蜜多行，还有这个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四摄法的时候呢，他每一项呢都举出了三种难行事，名为一切难。那我们看这个讲义12的第二大项，一切难行。云何菩萨难行施？当知此施略有三种。这提问，什么是菩萨难行布施呢？回答呢，菩萨的难行布施呢有三种。第一种是为若诸菩萨财物嫌少，自忍贫苦，会施于他，是名菩萨第一难行施。第一种难行施呢，是菩萨呢他自己所拥有的财物已经很少了，但是呢如果他碰到了布施的因缘，他宁可自己去受这个贫穷苦，也要来布施众生，这个就很困难。我们一般要布施的时候呢，都是自己有了剩余才来布施，但是菩萨那不是，他宁可自己受贫穷苦也要布施众生，因为他深切的了解到布施的功德，所以他这么做。我们还是在学习的菩萨，所以大家要布施的时候呢，还是要量己，衡量自己的能力。这是第一种难行施。若诸菩萨所可爱物，或性深爱着，或常时串习，或有上品恩，或最上妙物，即身单着，能自开解，会施于他，是名菩萨第二难行施。第二难行施呢，是菩萨自己爱着喜欢的东西，或性深爱着，就是菩萨心中对这种东西特别什么喜爱，特别贪着，就很难布施给别人。看那个《浮士德游地狱》，它里头有一个 他到地狱里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呢把自己关在一个金子做的笼子里头，然后呢用这个金的链子呢把自己绑在笼子里，然后在那边呢算这个金币，在那边不停地算这个金币。然后浮士德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从笼子里出来呢？外面的世界很大，你在这边受着地狱里受这个苦，你为什么不从笼子里出来呢？他这个人对浮士德说，你很奇怪，你为什么把你自己关在这个金笼子外面呢？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看法，我们对自己爱着的东西是不愿意放掉的，把自己绑住了我们还是不愿意放掉，所以很难，自己爱的东西很难布施给别人。或常时串习，或是这个可爱的东西呢菩萨拥有很久了，常常的玩弄这个东西呢有感情了，这个也很难布施。譬如有的人他有这个习惯玩这个玉，身上带这个玉，这个玉呢你要养它，或者有人养这个茶壶，你要经常的去养它，那这样就是呢玩久了就有感情了，特别喜爱，那这个时候要你去把它布施出来就很难了，就很困难。这个是常时串习。或有上品恩，就是呢有人向菩萨要求布施的是什么呢？跟菩萨有特别恩爱的友情。这个恩不是恩惠的意思，是恩爱。譬如说你跟菩萨要求把他的儿子布施出来做你的仆人，或者我向各位要求，你有小孩儿子布施出来做沙弥吧，跟我出家，你可能就舍不得了。所以有这个上品的恩爱的话呢也很难布施出来。或最上妙物，就是世间非常珍贵的宝物或者地位呢也很难布施出来。我看这个长老记长老尼记里头讲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地须长老，地须长老他年轻的时候呢就继承了王位，他是一个王子，他继承王位以后呢因为有很多金银珠宝呢，所以他就拿这个金银珠宝去送给这个平沙王，那平沙王受了他很多金银珠宝呢就想要报答他，说那怎么报答他呢？所以就用金子来打，打了一个金片，金片上面呢就打了这个因缘法的法迹，还有呢佛陀的事迹，就把这个金片送给他。那这个地须长老呢，他现在是国王呢，他看了这个金片以后呢，读了这个法迹以后呢，他就想放弃这个王位，就出家了。那么出家以后呢，就是持着这个陶钵呢起誓。有一天呢在其实就碰到了，就看到到了佛讲法的地方，他就去听佛讲法，听佛讲法完以后照着修行呢就得了圣道，就证阿罗汉。所以呢他要放弃什么？放弃王位，这个最上妙物，非常珍贵的地位他也可以放掉，但是这个是很难的，一般人要放掉这个地位珍宝都很困难。极生贪着，极生贪着，这以上的可爱物呢都让菩萨升起强大的爱着，那么有了这种爱子多心呢就很难布施，但是菩萨呢他能自开解，菩萨自己能够如理思维，让自己的心不要贪着在这些可爱物上面，惠施于他，然后呢他可以将这个可爱的物呢布施给别人，布施给别人，这是菩萨的第二难行事，要这样子做呢也是非常困难的。第三难行事呢，若诸菩萨极大艰辛所获财物惠施于他，是名菩萨第三难行事。第三难行事是菩萨用了极大的力量特别的辛苦得到的财物，要布施给别人，这个也特别的难行，因为你花了很多力量才得到。那么在家人呢另习什么财物，出家人另习什么另法，学习佛法也不是很容易的，我们学习佛法也花很多的力量，才能够了解，跟大家讲，还有心里有时候就会有点什么不太舍得，但是呢 佛有讲这个周利盘陀伽的故事，以前是三藏法师，结果令法，所以这一世得到什么？得到这个鱼翅报，所以呢，还是不能令法。这以上是三种难行布施，下面讲戒。云何菩萨难行戒？当知此戒略有三种。什么是菩萨难行戒呢？菩萨的难行戒呢也有三种。第一种，为诸菩萨现在具足大财大足自在增上，弃舍如是大财大足自在增上，受持菩萨境界律仪，是名菩萨第一难行戒。这个第一难行戒呢，是菩萨他现在呢具足了大财，他现在拥有了广大的财富。大族他又生在这个豪门巨族，有许多有权势有能力有地位的亲属朋友。自在增上，这个菩萨呢他又有财富又有权力，他自己本身又有能力又有地位，所以他要做什么都能如他的意去做，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很自在，自在增上，比别人自在。但是呢，菩萨受持了菩萨戒以后呢，有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受持了菩萨戒以后呢，行为就受到了规范，受到了限制，有很多呢就不能做，很多事情就不能做了，所以就不能再随自己的意思来做事了，是弃舍大财大足自在增上，这个也很困难，这个也很困难。又诸菩萨受境界矣，若遭急难乃至失命，于所受戒尚无少缺，何况全犯，是名菩萨第二难行戒。第二难行戒呢是什么呢？是菩萨在急难的时候呢也不犯戒。佛说有两种见儿，第一种见儿呢是受戒以后呢全部犯戒，第二种见儿呢是什么呢？是如果不小心犯戒以后呢能够立刻忏悔改正。那么这里的难行戒是讲的第一种见儿，全部犯戒，就是菩萨受持了境界以后呢，就是遭遇了各种的危急灾难，若遭急难甚至丧失性命等破戒的因缘呢，菩萨都会全力的护持戒律的清净，无有少许缺犯，所以说于所受戒尚无少缺，何况全犯，更何况全部违犯呢？这个全部违犯的意思呢就是说失掉菩提心的意思。菩萨戒的根本在菩提心，你失掉了菩提心就不是菩萨了，这个菩萨戒就全部都失掉了，那菩萨戒全部失掉就全犯了，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呢也是很困难。又诸菩萨如是如是遍于一切行住坐意，恒住正念，常无放逸，乃至命中于所受戒无有误失，尚不犯轻何况犯重，是名菩萨第三难行戒。第三难行戒也是全部犯戒，是一切时都不犯戒。又诸菩萨如是如是遍于一切行住坐意，行就是动态，行动，那么住呢是静态的行为，就是菩萨在一切的动静所有行为当中呢，他心中的坐意是怎么样的呢？恒住正念，菩萨的心永远的安住在正念上面，他不思念，正知而住的，常无放逸，人失去了正念呢就会放逸，那么菩萨心住正念，他的行为就不会放逸，乃至命中于所受戒无有误失，从菩萨受了菩萨戒以后，乃至到了生命终了，由于恒住正念常无放逸，所以菩萨对于所受的境界呢都没有犯戒的错误及过失，尚不犯轻何况犯重，轻就是指比较小的戒， 为细的戒。重的话呢，就是指大的戒啊。你犯的话呢，就失去了你的菩萨戒，这是指重。那么菩萨连小小的这个戒呢，维系的戒都不犯，何况去犯失去菩萨戒的重大的失误的。好，那么这是菩萨的第三种难行戒。我们通常会这样子，就是说执持轻戒，有的佛在走的时候讲小小戒可舍，什么叫小小戒？没有定义，没有定义。但是呢，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能够执持轻戒，就是在保护你的重戒，就是在保护你的重戒。我们时常讲不拘小节啊，轻视这个小的行为。可是如果常常的疏忽这个小的行为，你慢慢的你的行为就会开始放逸。有小的行为放逸，慢慢的大的行为也开始放逸，所以有犯小戒而引发犯这个大的戒。所以呢，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心住正念啊，心正我们的行为就正啊，心恒住正念，我们的行为就常无放逸，这样就不会破戒啊，这样就不会破戒。所以行菩萨道是很困难的啊，不是这么容易的。听一个出家人讲，他住在山上啊，七年，然后呢护持他的戒都很清净，然后呢七年以后呢，他师父就派他到意大利去开发一个道场啊，那给他一笔钱要建一个道场。结果他到了那个地方去，他说三个星期以后该骂的话全部都骂了。就是你去跟众生打交道的时候，不是都如你的意的，这个时候你要护持你的戒就是很困难的，是很困难的。他在七年护持他的戒，他说都几乎都没有犯戒，到了那个地方去跟众生三个星期就忍不住了，就忍不住了。所以行菩萨道是非常困难的，保持戒律全部犯戒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以上是菩萨的三种难行戒。云何菩萨难行忍？当知此忍略有三种啊。什么是菩萨难行忍呢？啊，这菩萨也有三种难行忍。一，为诸菩萨能于累列诸有情所，人彼所作不饶益事，是名第一难行忍。第一难行忍是对累列的有情要能够忍耐。啊，累列都是弱的意思。身体瘦弱是累，心力衰弱是劣。那么累劣有情呢，就是身体瘦弱或者心力衰弱的有情。饶益呢，饶是丰足的意思，以丰足的资源来利益有情是饶益。那么反过来，以各种力量去伤害有情呢，就是不饶益有情。那么菩萨面对弱势的有情是很容易对付他的，因为菩萨有什么？有大财力啊，有财位，有势力。可是呢，现在这个累劣的友情呢，来伤害菩萨，菩萨却不能报复啊，不伤害他，只是忍耐，这个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不要举这个人的例子，我们就举那个蚊子来叮你、咬你，你是不是很容易就啪一下就把它打死了？蚊子是累劣友情。你要忍耐他，这个也不容易做到。好，第二种呢是若诸菩萨居尊贵位，于自成立不饶益事，堪能忍受，是名第二难行忍。好，这个第二难行忍呢，是要对自己的下属要能够容忍。这个菩萨有这个尊贵的身份啊，比如说这个菩萨是国王。于自成立不饶益事，这个臣呢，就是他的臣子呢，就是高级的官员，利益呢是他下面的低级的职员，他们这两个呢都是为国王办事的人，他们为国王办事呢，去做了忤逆国王的事情，伤害了国王，这个菩萨的国王呢要容忍他们， 不能过度的制罚他们，这个也不容易，但是按国法的 处置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过度。若诸菩萨于其种性卑贱有情，所作增上不饶益事，堪能忍受，是名第三难行忍。第三难行忍呢，是对社会低层友情的容忍。种性卑贱呢，就是低阶层的小人物了。这一类的友情呢，在社会上呢，低层的友情呢，一般都是受到了歧视。所以呢，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呢，更容易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做错事情呢，还比较容易过去。这些小人物呢，受到了歧视，做错事情呢，受到不平衡的待遇。那么菩萨如果遇到这一类的友情，对菩萨做出增上不饶益的事情，就是特别伤害菩萨的事情，菩萨也会容忍，不会去报复他。这是菩萨的三种难行忍。云何菩萨难行精进？为此精进略有三种。什么是菩萨难行精进呢？菩萨的难行精进呢，也有三种。若诸菩萨无间远离诸衣服想、诸饮食想、诸卧具想及己身想，于诸善法无间修习，曾无懈废，是名第一难行精进。菩萨的第一难行精进呢，是要远离不如理作意的想。想呢，就是取相。在所缘境上面呢，安立了种种名言，来了解它的相貌，叫做想。那么这里在衣服、在饮食、在卧具、在己身想，这个己身想呢，其实就是医药。在上面呢，在四依识上事上呢，升起了贪着，心中挂念这些事情。这个就是心跟烦恼相应的相貌，远离了真念了。那么这里呢，举出的是出家菩萨的四依识。那么在家菩萨呢，你要同学，但是呢，学的不止这四依识，就是你要远离名跟利想。那么菩萨精进修行呢，心中要保持正念，所以要远离这些不如理作意的烦恼。无间就是什么？不间断。无间远离，不间断的要远离这些想法，这些不如理作意。所以菩萨要学习心中正念不间断。只要正念一断，烦恼就会升起，就跟生死杂染相应了。所以呢，菩萨是于诸善法无间修习，曾无懈废。修习善法是不能间断的，这样不会懈怠，不会荒废所学善法。这是第一难行精进。这个正念跟不如理作意，这两个是不相容的。我们在根律仪里头有讲念防护意，就是以正念的力量来防护意识，不生染污，不如理作意。所以要修习正念，保护正念。这边有一个累论累列友情在打扰我，这是文字。所以呢，在行为上面就要保持正念，时常要提起正念，这个很重要。意思就是我们时常要如理作意，来对治不如理作意。若诸菩萨如是精进，尽众同分，于一切时曾无懈废，是名第二难行精进。菩萨的第二难行精进呢，是尽行受精进，不懈怠。众同分，众同分就是我们的生命果报体。那人道的果报体呢，众多的生命体呢，都是有相似的种类。不管白人、黑人、黄种人，我们的形体都是类似的，所以称为众同分。那么尽众同分呢，就是尽受的意思，尽是终止，到这个生命的果报体结束了，就是尽众同分，寿命结束了。那么菩萨的精进不是一天两天精进，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一段时间的精进，是一切时直到生命终止都要保持精进，不曾懈怠荒废， 这个是第二难行精进，这是第二难行精进。若诸菩萨平等通达，功德相应，不缓不急，无有颠倒，能引毅力精进成就，是名第三难行精进。第三难行精进呢，就是和空圣解相应的精进，平等通达，功德相应。什么是平等呢？诸法实相谓之平等。证悟诸法实相呢，是名通达，通达的智慧和真如相应，是名功德。所以是叫做平等通达，功德相应。所以菩萨以无分别智证悟诸法如的实相，是平等通达，通达功德相应。不缓不急，菩萨知道一切的功德都要待因得果才能成就，所以呢，菩萨在精进修行的时候呢，不缓重因，不急得果。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就已经讲过，精进不是急的得果，精进不是急的得果，因缘具足合合了才能得到果，因缘不具足你急也没有用，反而耽误你自己。所以菩萨精进重因，不急着得果，就是这个不缓不急的意思。无有颠倒，虽然精进修行，但是呢，观察诸法如幻如化，实在没有一法可得，心跟真如相应呢，所以没有颠倒，这是一种解释。那另一个无有颠倒的解释呢，就是因果是相称的，你要有下到正确的因才能得到正确的果。那么佛法中的方法呢，修行的法门呢，有方便法，有就近法。你只有下就近法的因才能够得到圣道的果。方便的法门它是一个前方便，你下这种因不能得圣道，但是呢，能够替就近的法门呢开路。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方便的法门上面，而不在就近的法门上面种因的话，那么就不能够得到圣道的果，永远就只是做方便而已。举一个故事，在《咸鱼经阿难总持品》里头讲，就是众比丘看到阿难非常欢喜，然后就问佛说，阿难呢以前造了什么样的福行呢，才能够得到这种总持，听到佛说法以后呢，就能够把它忆持起来而不忘失，一句都不会忘失。就请问佛，那么佛回答了，佛说，在很久以前呢，有一个比丘，这个比丘呢有蓄养一个沙弥，这个比丘呢教导这个沙弥呢非常的严厉，每日要这个沙弥去诵经去背经，那如果呢每天能够背多少偈，如果能够背足的话呢，这个比丘这个老师就非常的欢喜，如果这个沙弥呢没有背这么多的话呢，老师就不高兴，就呵斥这个沙弥。但是这样子呢，这个沙弥有困难，这沙弥有困难，因为什么，他每天要背经，他还要去乞食，他乞食的时间不定，所以他有的时候乞食呢很快得到的话呢，他回来就有足够的时间背经，那老师就会高兴。那如果当天乞食呢耽误了比较久的时间，那么回来以后呢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背经，那没有足背的这个经不足，老师就呵斥他，就不高兴，这个沙弥呢心里很痛苦，就痛哭，就在那边哭。他哭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大长者经过，就问他说，哎，沙弥你在为什么要哭呢？沙弥就跟他讲这件事情，那长者听了说，哎，这很简单嘛，来我带你到我家来，你以后看到就是这一家，每天你就到我家来乞食就好了，我就给你然后呢你乞了你拿了就回去吃，吃饱了你就去诵经去。 这个沙弥呢就每天就去这个长者家乞食，长者就给他，然后呢他就回去诵经，这样他老师也很高兴，那沙弥呢也很高兴，这样学习大家都很欢喜。然后佛就讲了，你们知道那个比丘老师是谁呢？这个比丘老师呢就是定光佛，那个沙弥呢，佛说就是我，我的前身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大长者是谁呢？大长者就是阿难，就是阿难。那么由于阿难呢过去这样子的护持别人，学习佛法，所以呢他今生就抱得有这个能力呢，有总持的能力，所以只要听闻经典他就能够不忘失，他有这种能力。但是呢有这种能力不忘失并不代表他就能够自己就能得圣道， OK， 所以他要得圣道还是要自己修行，照着佛讲的法去修行，下这个因他才能够得到什么圣道的果，而不是去护持别人学习佛法你就能得到圣道的果。这两个是不一样，一个是方便，一个是就近，所以要分得清楚什么是就近的法门，什么是方便的法门。倒不是说不要各位去修方便法门，方便法门也很重要，也要去学习，但是你想要得圣道你要下就近的因，在这个地方。云何菩萨难行禁律？为此禁律略有三种。什么是菩萨的难行禁律呢？菩萨难行禁律也有三种。若诸菩萨已能安住广大殊胜极善成熟多所引发诸禁律住，随自欲乐，舍彼最胜诸禁律乐，名有情故，等观无量力有情事，为诸有情毅力成熟，故意思者还身欲界，当知是名菩萨第一难行禁律。菩萨的第一种难行禁律呢，就是要舍这个禁律乐，还身欲界。若诸菩萨已能安住广大殊胜极善成熟多所引发诸禁律住，已能安住就是菩萨呢已经修禁律已经成功了，广大殊胜离欲界欲故称广大，因为呢有欲你就被欲绑住了限制住了，这样就不广大了，所以呢成就了禁律舍戒定以后呢离了欲界欲呢，所以他的境界就广大了。殊胜呢就是诸禁律中呢各有殊胜的禅之，譬如初禅它有寻次喜乐行一尽性这五个功德之，那么二禅呢有内等净喜乐行一尽性四之等等，每一个禅定都有它所相应的那个禅定的功德，这个谓之殊胜。极善成熟，菩萨在禁律中呢能够学习圣称的佛法，能够成熟一切佛法。那么呢学习这个禁律的时候呢，第一个先是得到三摩地，三摩地呢是位置定，还没有得到舍戒定。在这个位置定的时候呢，因为还在欲界，所以有欲界贪，有欲界贪在，这个时候呢继续的修习禅定，成就了什么三摩地圆满。那么三摩地圆满呢就是舍戒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在这四种禅定当中呢就没有了欲界的爱为贪，已经把欲界欲呢给它去除掉了，但是呢还有色界相应的爱为贪等烦恼，各种的烦恼还是会有的，在四种色界禅定三摩地圆满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继续的修行到三摩地自在，在三摩地自在的时候呢就把色界的相应的爱畏贪呢这些随烦恼呢把它扶住了，这个时候他的心就是清白无瑕，清白无瑕就是说他没有这些什么色界相应的烦恼了，只是扶住而已没有断除，这边是讲三摩地， 这个是三摩地自在，所以到了三摩地自在的时候呢，就是极善成熟，多所引发。那么呢，在三摩地自在的时候呢，就能够引发神通、解脱等持各种的功德，叫做多所引发。诸禁律住，舍戒有四种禁律，所以说是诸禁律住。随至欲要，舍彼最胜诸禁律乐。那么现在菩萨随顺他自己的欲要呢，要弃舍所成就的殊胜的禁律乐。为什么他要弃舍呢？名有情故，等观无量力有情事。因为呢，菩萨他悲悯无量的友情，所以他弃舍自己的禁律乐，宁可自己不要去享受这种禁律乐，升到舍戒天。而名有情故，等观无量力有情事，他从第一义地观察这一切有情利益有情的事情呢，都是如幻如化而没有真实性的，所以能够升起同体大悲的心理。如果只是有实有的事情利益有情事的话呢，就落入了虚妄分别。那么呢，菩萨呢，他等观无量力有情事情，升起了这个同体大悲的心呢，为诸有情义力成熟。这个时候呢，他为了度化有情和利益自己，发现呢，度化有情跟利益自己是没有分别的，所以为了有情能够成熟善根得到义力呢，故意施舍还生欲界。故意就是主动的，他主动的思维抉择，回生到欲界来这边来度化众生。所以呢，菩萨在临终的时候呢，虽然成就了禁律，可是呢，他故意思维欲界欲，升起一个欲心，便又投身到欲界来。这个是菩萨的第一难行禁律，自己不要享受这个舍戒天的乐，而还生到欲界来度化众生。若诸菩萨依止禁律，能发种种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超过一切声闻独觉所行境界菩萨等时，当知是名菩萨第二难行禁律。第二种难行禁律呢，就是能成就菩萨等时。那么菩萨成就禁律呢，依止禁律能引发各种不可思议的菩萨等时的功德。那么这种功德呢，是超越声闻跟独觉的境界的。因为菩萨的智慧是超过二圣的，所以呢，菩萨所成就的功德不是二圣的智慧所能想得到的功德。那么这个是第二难行禁律。若诸菩萨依止禁律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当知是名菩萨第三难行禁律。这个菩萨有了禁律做依止，能够速成一切佛法，成熟无量有情，得无上正等菩提，是第三难行禁律。所以禅定对于行菩萨道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菩萨有这个禅定呢，还有智慧相应。那么有了这个禅定呢，就可以有各种的神通变化来度化众生。那么这以上是菩萨的三种难行禁律。云何菩萨难行慧？当知此慧略有三种。什么是菩萨难行慧呢？菩萨有三种难行慧。第一种，若诸菩萨能知甚深法无我智，是名第一难行慧。第一难行慧是菩萨能知甚深法无我智，凡夫是没有无我的智慧的。那么二圣呢，声闻独觉呢，是只有人无我的智慧。那么菩萨的智慧呢，能知法无我智，通达真如，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是属于根本智，这是第一难行慧。若诸菩萨能了有情调伏方便智，是名第二难行慧。这个菩萨呢，要尽未来际度化有情，所以要学习如何调伏有情的方法。菩萨要有这种调伏有情的方便智慧。那么有情无量，所以调伏的方便呢也是无量的，这是第二难行慧，这个是属于厚德智所设的智慧。若诸菩萨了知一切所知境界无障碍智，是名第三难行慧。一切所知境界无障碍智是佛的智慧， 那么菩萨由凡夫修学成了圣人，再由初地修到十地，地地呢他的智慧都会增上，最后成佛，究竟圆满。那么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是第三难行慧。那么这个是根本智跟厚德智都圆满的智慧。以上呢是六波罗蜜多的难行，下面呢是四摄法的难行。四摄法呢，第一项是布施，那么在六波罗蜜多行已经讲过了，这边就不再重复了，三种难行布施。所以下面先讲呢三种难行爱语。云何菩萨难行爱语？当知此语略有三种。什么是菩萨难行爱语呢？菩萨有三种难行爱语。若诸菩萨于能杀害怨家恶友，以善尽心，无秽浊心，思则未说，若未欲语，若亲悦语，若胜意语，当知是名菩萨第一难行爱语。第一种难行爱语呢，是对有怨害的友情要为他说爱语。于能杀害怨家恶友，这个是跟菩萨有怨恨的友情，还有这个呢性情暴恶的友人，他有可能会杀害菩萨，但是菩萨还是要度化他。以善尽心，无秽浊心，善尽心呢就是菩萨想要利益他的清净心，那么这个清净心呢是跟空圣解是相应的，叫做善尽心。无秽浊心，就是没有要报复他伤害他的杂染心，叫做无秽浊心。我看这个法华经的提婆达多品，就是提婆达多曾经做过仙人，在佛为佛说过法华经的，所以以后呢提婆达多无量劫呢还是会成佛的，叫天王如来。虽然在这一世释迦牟尼佛来的时候提婆达多曾经破佛，但是他曾经是做过仙人，为佛说法华经的。那我又看这个舍利弗尊者的记，他说出家在家人皆不可轻信，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你都不可以轻信他的话，好人可变坏，坏人亦变好，现在是好人但他可能会学坏的，这坏人呢他也可能变成好人的，所以呢这个好友恶友是不决定的，最主要是我们自己心中要有正念，自己心中有正念，这个时候呢恶友好友对你都有帮助。所以是以善尽心，无秽浊心，思则未说，要用智慧思维抉择有利益他的话和他说，若未欲语，或是安慰他的话，若庆悦语，或者庆祝他有功德的话，跟他随喜他的功德，若胜意语，或在佛法中能增上他的话，这个是菩萨的呢第一难行语，这个是不容易的。以前我有一个同学，他还没到法云寺之前呢，在台湾他有讲课，那么他的智慧非常高，非常犀利，所以呢有居士来听他上课呢，他就把他们的一些知见破除了，这些居士是学念佛法门的，所以他就把这个念佛法门给他破掉。破掉了以后呢，这个同学呢就申请法云寺呢，就到法云寺来，就到美国来了。可是这些居士呢就没有人领导了。那么他们本来是念佛的法门，结果你把他的法门破掉了，然后你没有教导他新的法门，你跑到法云寺来修学了。那这些居士呢因为没有办法建立呢，那他们也就变得是到处要去听，到处一直去听，可是呢到处听呢不相应，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后来呢他就把这个状况在法云寺呢，他就跟我们提出来，跟师父一起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为别人讲法，你要破除别人之见的时候呢，你还要有正之见给他什么安立上去，你不要只破不立， 破人之见易，建立之见难。所以你要为人说圣意语的时候，你要小心，你不要去给别人讲个演讲，你把这个字痛讲一顿，把别人自荐给破掉了，然后你离开了，这些人本来自荐好好的，他还可以好好念佛，结果你把他自荐破掉了，结果到最后呢，可能连佛教徒都不是了，这个就有过失。所以你要为人讲法讲圣意语要小心。若诸菩萨于其上品愚痴顿根诸有情所心无疑虑，思则未说种种法教，是受疲劳，如理如法，如善摄取，当知是名菩萨第二难行爱语。这第二种难行爱语呢，是对愚钝的有情的爱语。上品愚痴，就是有一种有情呢，你用极简单的道理去跟他讲呢，他也搞不明白，他也不明白，像周利盘陀杰就是这样子，上品愚痴。还有一种呢，友情是邪见很深的友情，你跟他讲解道理呢没用，你跟他讲道理呢，他只是要用一些什么没有根据的没有道理的话来跟你辩，跟你辩，那你指出他的错误呢，他不听，他还是坚持己见，这个就是上品愚痴。这些人呢，不止外道是这样子，佛法中也有很多人是这样，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邪见，听到了正法不愿意接受正法，还是坚持自己的邪见，这个叫上品愚痴。顿根，就是根气比较顿的友情，要长时间的学习呢才能进步。地藏经里头说，或有利根闻其信受，或有善果勤劝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方归，这个顿根友情呢，就是这个或有暗顿久化方归，要很长时间的学习才能进步。或有业重不生敬仰，这就是上品愚痴，因为自己的业很重呢，所以听到佛法他不能生起什么想要学习的心情。虽然是这样，但是呢，菩萨还是要度化这些有情，所以行菩萨道不容易。心无疑虑，虽然这些有情很难度，但是菩萨心中没有疑虑，就想这些有情能够得度吗？我这样去度化有情会不会白做了？他没有这些疑虑，他就是继续的度化这些有情。思则未说种种法教，菩萨思维观察这些有情呢，然后呢为他说，抉择了以后呢为他说种种适合这些有情的教法，叫做思则未说种种法教。是受疲劳，是就是愿的意思，这些有情很难教化，但是菩萨愿意忍受在这些教化中所生的疲劳苦。如理如法如善摄取，如理呢就是所说的法教要符合自教量，要符合限量，要符合比量，这三量谓之如理。如法呢就是所说的法教要合于四圣谛义，就是说你要说明什么是生死流转，什么是涅槃幻灭，这个是如法。如善就是要以正确的方法来教授教诫弟子，要合于真理，还要符合弟子的根性。摄取就是以佛法来教授弟子，以佛制的戒律来教诫弟子，这个是菩萨第二难行爱语。若诸菩萨于其谄诈欺狂轻教诡犯尊长真实福田行邪恶行诸有情所无嫌恨心无愧恼心，思则未说若未遇语，若清月语，若圣意语，当知是名菩萨第三难行爱语。第三种难行爱语呢，就是对三宝恶行的友情，这菩萨也要以爱语来教化他，这也是不容易的。谄诈欺狂，这种友情呢，由于他有贪心，然后他又很愚痴，所以他对于师长，对于三宝，他外表呢显现得很恭敬很柔顺，好像很有德行的样子，但是呢他的内心，心怀巧诈，内心怀了巧诈，他其实内心不接受师长的教诲的， 那么不接受师长的教诲也就算了，他还要利用机会来破坏师长跟三宝的名声，行邪恶行啊，这就是行邪恶行。那么这样的友情，就算是跟师长学习很久呢，啊，也不能够得到利益，而且还有重大的过失。啊，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惨诈欺狂的心在这边的时候呢，所以他在学习的时候，他并没有真正了解师长三宝的教导，所以他不会，他的修行不会进步。那么他修行不进步的时候呢，他又要去诽谤说师长的教法不好，啊，他还要诽谤，所以呢，这种友情很难教化。但是事实上还这种友情也不少啊，也不少。清教是剃度师啊，鬼犯是阿舍离啊，教授师尊长就是有真实功德的友情啊，不一定年纪大或者是有地位啊，就是有真实的功德。这些人都是真实福田啊，或者是说三宝是真实福田，这些人是净田也可以啊。对这种惨诈欺狂自己师长的友情啊，虽然他以后会受到地狱的果报，但是菩萨有因缘还是要救助他的。我们碰到这种友情，我们都是想什么？想报复他，要揭穿这种友情，对不对？要摒弃他，把他赶走。那菩萨不是，菩萨要救助他们，要度化他们，所以菩萨很伟大。无嫌恨心啊，虽然这类友情对菩萨行这个恶行，但是菩萨呢没有嫌恨心，不会讨厌怨恨他啊，无恚恼心啊，菩萨也不会嗔怒啊，凶狠的对待他。为什么？因为菩萨有最胜舍为依止啊，施则未说，若未遇语，若亲越语，若甚意语啊，菩萨会观察时机啊，为他说未遇语来安慰他啊，说亲语来鼓励他啊，说甚意语啊，帮助他解脱的话。当知是名菩萨，第三难行爱语，这是第三种难行爱语。云何菩萨难行力行？当知此行略有三种。什么是菩萨难行力行呢？力行就是教导友情呢去实行佛法，实际去做，照着佛法去做了，这样能够使友情得到大的利益，这个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有三种难行力行。若诸菩萨于先未有圣善根因，诸有情所能行力行，是名第一难行力行。何以故？彼诸有情难劝导故。这个第一种难行力行是对没有善因的友情很难劝导他啊。于先未有圣善根因，诸有情所啊，这里所说的圣善根因呢，不是说本性诸种子，不是说本性诸种子，而是指学习佛法听闻佛法所熏熏的种子，也就是这种友情从无始以来到现在都没有因缘听闻佛法，所以没有熏熏的疏散的善根这种种子，能行力行。那菩萨对于这种友情呢，也要为他说法劝导修行，是名第一难行力行，这个是第一种很难行的教导。何以故？为什么呢？彼诸友情难劝导故。因为他这一次才开始闻法菩萨为他讲法，他才听闻佛法，开始熏熏这个善根，所以他的善根是很薄弱的所以他很难接受菩萨的教导，就是这样。若诸菩萨于有善因，现前单着广大财位，众聚圆满，诸有情所能行力行，是名第二难行力行。何以故？比于广大极放一机，极放一处，单着转故。这是第二难行力行，对于放逸的友情呢，很难劝导他们去实行佛法。于有善因就是这些友情呢，他曾经在佛法中栽培过善根的资粮，现前单着广大财位，众聚圆满，诸有情所。但是他以前曾经做过的善根呢，都是布施这些功德的善根，所以他这一生呢就抱得了什么呢？广大的财富跟崇高的地位，并且拥有了很多的众生资聚众多的资聚都圆满具足。 从这边看呢，这些友情就是什么智慧的善根栽培不够，哦，所以希望大家多栽培什么智慧的善根，因为我看大家都什么都很愿意做布施、持戒、忍辱的事情，但是不栽培这个智慧的话呢，下一辈子投胎呢，得到这种广大财位、广大的很高的地位呢，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哦，所以会耽着。就是沉溺在这些财位当中啊，众聚中，释迦牟尼佛呢也是获得广大财位，自具圆满啊，但是他不单着，为了寻求真理获得解脱，他可以放弃这些累赘啊。那么菩萨呢，能行力行，菩萨对于这样的友情呢，也教导他们实行佛法啊，来修行。是名第二难行力行啊，这也是非常困难的，这是第二种难行力行。何以故？为什么呢？比于广大即放逸机，即放逸处，单着转故。这个机呢，就是路走过以后留下的痕迹啊，就表示说曾经做过这件事情的意思。广大即放逸机啊，就是这些友情呢，他享受过特别放逸的五欲乐啊。那么即放逸处呢，就是能升起放逸的各种乐具啊。那这个友情呢，他拥有这些乐具。所以他能够呢享受这些放逸的五欲乐。单着转故，转就是活动的意思。那么这些的友情，他的身心都在这些乐具及这个五欲乐上面活动啊，享受这些五欲乐，所以很难要他放弃这些五欲乐呢而修学圣道啊，这就是富贵学道难啊，他很难放下。我们没有财富的人啊，没有地位的人，经常会批评这个有财富有地位的人，说如果我是你，我就可以放下，对，这些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要知道，有财富有地位的人，当他们拥有这些事情，你让他放下不是那么回事，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因为他享受过这些特别的乐，我们没享受过啊，无所谓，他们享受过他就很难放掉。说一个故事，我师父往生以后，我们要分王者物，就是大家要分师父的东西啊。那师父呢，因为有很多人，师父在的时候呢，供养师父念珠，所以呢，师父就有一堆，留了一堆念珠下来啊。那有的很珍贵的，有的是比较普通的。那这些念珠呢，就要分给大众啊，分给大众。那那个时候呢，就有人建议说，我们把这些念珠呢，就是跟居士结缘，啊，就是居士们出钱把它买过，因为有的念珠很价格很高嘛，啊，就把它买了。那么就是寺院就会有钱嘛，啊，有收入，那这样做，就这样建议。那大众是开会呢，啊，说好，念珠没有发下去嘛，就大家就同意了。那同意呢，就我就有个疑问，因为我那时候做住持，我想，这样合不合法啊？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去请教这个律师啊，就是我们佛教界的律师。那这个他们这个专门学律的人就跟我回答说，不行，这样做不合法。你要呢把这些念珠呢分给大众，然后呢他愿意捐出来的人，你把它拿来再做这些事情。那是不可以没有分下去就这样做，因为呢东西拿到手跟没有拿到手是不一样的。那我一听，我说好，那就分。对，我们当初投票的时候说啊，这个东西我们这样子做好不好，他说啊好，投票都同意，哦，全部同意。等到分到大家手上以后，只有三个人把它捐出来啊！我不是三个人其中之一，我也没有捐出来。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子，你有没有拥有，有没有拿到你手上是不一样的，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东西拿到手上才算是你的，没有到你手上不算是你的。OK， 那只是个数目。拿到你手上你愿意捐出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有钱人他有了这些钱，你要他拿出来是不容易的。 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像我们想的，我们没有这些钱，我们说啊，这很容易，不是，不是这么容易。所以呢，很难，很难，要教导很难。若诸菩萨于诸外道着本义道，邪见邪行诸有情所，能行力行，是名第三难行力行。何以故？彼于自中于痴执故，于正法律正备执故。这是第三难行力行。对执着邪见的有情呢，很难教化他。于诸外道，我们佛法呢说是内法，佛法的智慧呢是内明。那么相对于佛法，那么非佛法的呢就称为外道。着本义道，着是执着的意思，本就是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佛法说无我，但是这些外道呢，他执着有一个真实的我，所以呢跟佛法讲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两者是相异的。所以外道呢也称为着本义道。邪见，佛法说明世间及出世间的真理，所以是正法。那么外道的见解呢，违反真理，所以是邪见。邪行，佛法规范了佛教徒的生活行为的戒律，照着这样做，使我们容易证悟圣道，这个是正律。那么呢，外道规范以邪见为依止，所以是邪行。能行力行，虽然外道知见行为错误，但是菩萨仍然教导他们，教导他们要依着正法正律来修行，叫做能行力行。是名第三难行力行，这是第三种难行力行。何以故？为什么呢？彼于自中于痴执故。这些外道对于自己信仰的宗派的主张呢，他也是非常的什么，他的见解也是非常执着的。他也是认为这个是真，这是对的，这个是正义，所以他不容易放弃他的见解，所以这个叫见取。于正法律正备之故，那么外道对于他们自己的戒律呢，也是非常坚固的执着，对于佛教制定的正法律呢，他是憎恶厌背的，他也有这样的固执，这个是戒禁取。那么因为有这样的邪执，所以菩萨要教导他就很困难。我们这样说外道，但是对于我们佛教徒也是一样。虽然大家都说信佛都三皈依了，但是对于佛菩萨的教导只是停留在听闻而已，并不愿意放下自己的邪见邪行。不容易，因为这些邪见邪行跟随我们很久了，虽然现在学习了佛法，但是也说佛法有道理，可是呢还是要照自己的邪见邪行来做事情。这个还算是好的。更差的是把这个邪见邪行还说成是佛菩萨的教导，这样愚痴的友情很难你教导他，非常困难，非常困难。难行同事，《瑜伽师地论》卷43讲解菩萨同事中呢，就没有提到有难行同事这个内容。那前面都有，但是这个难行同事没有。那我看呢，或者是这个论主呢没有提，也有可能是跟三种难行力行的内容相似，所以这就省略了，就是他没有在里头。此中所有难行师、难行戒、广说乃至难行同事，若多修习，若善清净，若具圆满，能感如来成就无等稀奇法果。这个是将六度四摄的难行做一个总结了。此中所有难行师、难行戒、广说乃至难行同事，这个六度四摄的难行是因，是在菩萨在因位的修行，若多修习，若善清净，若具圆满，这是菩萨修行圆满的次第。若多修习，就是在菩萨在因位的时候呢，刚刚开始修习，在数量上面呢要求多，一开始学习做这些善法的时候呢，要求要做得多，多多的做，在数量上面要求。若善清净，做多了以后呢，渐渐的菩萨呢在做六度四摄的时候呢，不只要求数量的多，还要要求什么质量上面，这个修习的品质要好，做六度四摄要做得好，要善清净，这个是第二阶段的修习。若具圆满，就是经过了数量质量上面的要求以后呢，菩萨继续的修行呢，慢慢他的因位修习 就圆满了，具足成就了，就得果了。能感如来成就无等稀奇法果，这是说明菩萨因为修难行的六度四摄法成就的果，由因得果称为感果。菩萨是因为如来是果位，所以说如来成就，能感如来成就。无等，众生有障，如来是没有障碍的，所以呢不平等的，众生跟如来并不平等，只有佛跟佛乃能相等，所以讲无等稀奇法果。所以如来的果我们众生是没有的，稀奇法果，由此难行六度四摄能够感得的解脱法门，稀奇神变等等的果。这以上是菩萨行六波罗蜜多行跟四摄法的难行事，这个是解释一切难，这样子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应该不是太困难嘛，这边应该是比较简单。通常我们讲到一个难的地方以后呢，都会讲一些简单的。讲简单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各位去呢复习难的地方。上一次的课呢，其实也不是很难，比较复杂一点。讲到菩萨的那个事情呢，唯取其事，唯取真如，不做思念，只是唯事，是唯真如，但行于一这一方面，如是菩萨行胜于故，于一切法平等平等，于真如慧如实观察，于一切数据平等见，具平等心得最胜舍。这些地方并不是太困难，只要大家有这个心的话呢，再去多看一下，多想一下，就应该过得去。他其实讲的就只是什么，讲的是圣人的境界，跟我们不一样，只是这样。其实真正的目的也很简单，只是在讲圣人是怎么样，他的心是怎么样，他的心取境的时候，遇到境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就只是讲这个而已。那在讲解的时候，因为这个论文中呢，各个那个注释者呢，他们的解释呢有点不太一样，但是都没有错，他们的解释都是对的。那由他们的解释，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想法，就把它扩得更大，所以根本上来讲不是太难。那么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多回去看一下，仔细思维一下，应该是可以过得去。如果觉得说那个什么某某法师讲某某法师讲那个太多的话，那个不看也没有关系，就是把辟寻记的这个重点把它抓住就对了。最主要就是还是依照那个辟寻记的那个解释，把那个重点抓住。请问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你可以再多说一点方便法门跟究竟法门。 方便法门跟究竟法门呢？究竟法门就是能得第一义谛的法门，那就是讲的呢，就是修习止观，修习止观。简单的说，我们拿那个例子来讲，我们上次讲到陀罗尼，四种陀罗尼，讲四种陀罗尼呢，讲第一种法陀罗尼，第二种意陀罗尼，第三种咒陀罗尼，这个就是方便。那最重要的呢，是要讲到能得菩萨忍陀罗尼，那个是究竟，因为你照那个思维的话呢，就能契入第一义谛。所以修习止观，那个智慧能够得第一义谛的智慧是最重要的，那个是究竟。 你没有它没有办法啊，要进去得到根本无分别智，一定要靠它，那个是究竟法门。那么这个念个咒方便法门，吸引各位来念咒而已啊，告诉你有什么利益你就会去念，让你念念到最后，让你知道是什么，告诉你一个无意之咒，咒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就跟我们讲的话一样。所以我们的思维，我们世间的思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做的各种思维是没有意义的。对，我们讲任何一个名词好了，你告诉我什么叫有钱人，你们能不能定义出来什么叫有钱人？有100万叫有钱人吗？还是有1亿叫有钱人？对于拥有很众多财物的人，他看这些人都是什么？没有钱的人。可是对于我们这些穷人来看，哦，这是有钱人。也就是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性的，他告诉你世间的真实相，这个是究竟法门。但是吸引你来学习，能够得来学习这个是究竟法门的是方便法门。因为一开始告诉你究竟法门太难了，搞不清楚，他就跟你讲，哎，要拜佛，拜佛有功德，啊，要什么？要忏悔，拜忏，拜忏有功德，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告诉你这些事情呢，会让你去什么？去学习，让你不要脱离佛教。然后在拜忏当中，他把忏本里头安排了一些什么地义地的文，你刚开始念念过去的不没什么感觉，可是慢慢慢慢你念多了，你开始想，哎，这个文到底在讲什么，然后你去查，你去问，然后你就开始学习地义地。所以拜忏是一个方便法门，它能引导你去学习地义地。然后呢，你学习了地义地，好，文地义地的法，那思维它，然后呢修行，在修会中最后证入圣道，这个是究竟法门。这样子，啊，所以六波罗蜜、前五波罗蜜都是什么方便法门，啊，第六波罗蜜是究竟法门。因为他讲般若，那个智慧是般若的意思啊，就是讲第一义地的意思。 好，请教师父，上一次讲的那个法无我智这一段哈，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二圣他透过断烦恼障哈，然后亲证真如，得到这个无分别智。那菩萨他假如是由断所知障得到法无我智，也是亲证真如得无分别智，那这两个境界上是有差别吗？那假如都叫无分别智，那这两条路线上走起来是不是好像是不是有点弄混了？ 是，真如来讲它不能有差别，可是证入真如的智慧是有差别的。就是你对真如，我们这样讲好了，你对这一个东西的了解，两个人的了解可能不一样，有的人是比较浅的了解，有的人是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这两种智慧是不一样，一个是对真如是完全的了解，那么这个是菩萨的。那么呢，另外一个是对真如也了解，是了解到一个部分，但是有一部分他没有办法了解。但是呢，这个呢，他了解这一部分呢，能够让他断生死轮回。那这种智慧，他的智慧只到那个程度，但他也是证到真如的一部分，不是，但这不是全部。好，是这样。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证真如，他有证真如。但是他只是证到证如的一份。好，这是从他智慧方面讲。那从断障来讲，就是二圣的他的这个智慧只能断烦恼障。好，那么大圣的这个智慧他不止断烦恼障还断所知障。 啊，这个从断章来讲，所以真如你不能说有不同，也就是说那个理没有不同，但是我们对它的了解是不同的，两个人智慧是不一样的。这样讲，还有没有问题？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假如前面烦恼到尽智所行真实，它要引发它要由四谛十六行进去，所以可能你要对空对无我这个去这样子这样的路线去思维，先从无常故苦苦苦故空空无我这样去思维。但是法无我智是要从断增益执跟生减执去思维， 是 那个路线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吧？ 这两种路线是不一样的。就是人无我跟法无我的这个段的这个路线是不一样的，那么引发的这个智慧中间前面的因也是不一样的，一种从四谛十六行就可以引发，那么法无我的智慧要从什么一切名言都是毕竟空的这个地方来观察来引发。那同时这个智慧不一样呢，因为这个方法不一样，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在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什么观察苦空无常无我，你就想入涅槃。好，那从一切名言法师名言案例的是毕竟空的，从这边来观察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烈的要入涅槃的那个想法，因为一个是天天都在熏习苦啊，这三界苦，对吧？那三界苦不离开，更待何时？对不对？所以你下的因不一样的时候，结果就是不一样的。阿弥陀佛。好，还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下课，谢谢各位。